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这个一起来先看看吧，今天是周几了哟？ 小周末的第二天。 小周末，大周末了，快哈！而且这个周末可算长了， 是 对吧？ 嗯， 是正好赶上咱们十一和这个中秋的双节的这个假日， 对， 真好，真好。 嗯， 先分享天气，来看看。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渐4级，最高气温是22度，湿度20%。那这个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是11度，相对湿度呢是60%，尾号限行五和零。 嗯，说起这个天气，其实最北边吧， 啊， 中国的北极漠河下雪了。 嗯， 一说这个降温的事儿，好像跟南方的朋友没什么关系啊。 也有点关系， 是吗？ 啊、 他们会。稍微的感觉到低那么半度， 这时候估计该穿七分袖了吧？ 今天的话题也很有意思， 嗯，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你身边有没有那么一个戏精啊？ 哎，就是我发现近期啊，就是用戏精形容孩子的特别多， 对， 就形容自己这个宝宝啊，就跟小戏精似的，没事跟你演一段， 嗯， 对吧？或者是没事调皮的时候啊，自己还得这个有段戏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 出段词儿先， 是， 然后才能做件事儿，对吧、 嗯？ 所以说咱们就聊聊这身边这个小戏精们啊、 嗯， 或者大戏精们。从小到大都是戏精们，说一说戏精的故事有什么感觉？欢迎大家赶紧把这关于戏精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出门旅行啊，这个时候我相信有些人可能已经在路上了，有些人呢已经整装待发了。那千万别忘了带上这些药品哈。外出旅游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病，最好呢是随身携带这些常用的药，以备急需。首先呢，第一个是抗过敏的药，第二个是晕车药，第三个止泻药，第四个止疼药，第五个感冒药，第六个创可贴，第七个是防蚊虫叮咬的药。那也是为了家人，为了自己啊，记得出门前对照检查一下，把这些药品都带齐了。 嗯，没错、 啊、 做好出行的准备。 对， 继续来看。那么昨天晚上7点左右呢，天空上演了土星合月。 嗯， 那么月亮和土星呢是相携升入了西南方的天空。那土星位于月亮的右下方不远处，放射出了金黄色的光芒。 哎， 那我们只需要用肉眼就可以看到这么浪漫的天文现象。那如果说借助于望远镜的话，还可以欣赏到土星迷人的光环。 嗯， 这个时候要是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看，那就是特别好的纪念了， 特别浪漫的一晚啊。 嗯， 来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注意啊，别只顾着朋友圈晒步数了。女子呢每天暴走20000步，结果走进医院了。自从这个朋友圈啊以及各个这个社交平台上流行起这个运动晒步数之后啊，不少人走路走上了瘾。刘女士呢每天暴走20000步，结果呢就进医院了，被诊断为急性滑膜炎，正常按一下这个膝盖都疼。医生说了，说健步啊并不适合每一位爱好者啊，这健身爱好者如果说从来没走过的话，建议短期内呢从2-3千逐渐的去加量。小伙伴们，运动健身一定要适量。 嗯，确实是。开始晒步数之后，我发现大家都是抱着竞争的心态去走路。 对， 嗯 啊，而且呢就是有一些人家还养成习惯摇着走啊，这边摇边走，边摇边走，感觉好像走得多似的 啊、哦，是吗？ 还有我把它拴在小狗狗身上的，干什么的都有。所以我说，您说您这个为的是什么？就为了那一数字吗？您把它取消了不得？一开始我也是有这习惯 啊， 有习惯之后发现，这个容易暴露自己的隐私， 而且被他约束住了，感觉 暴露自己隐私而约束住了、 哦、 啊。晚上我跟于淼，我说那明天上节目早点睡了啊，一看你看我这步数嘎嘎嘎往上走呢，哎，这事儿不太对啊、 哦、 容易暴露隐私。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每天都会看他，你好像觉得哎呀给自己增加压力了，多的时候今儿我怎么走这么多，短的时候怎么走这么少啊、 嗯、 啊，有要求那算了，还不如就把它直接取消了。 嗯，是是是， 嗯 嗯，还是要健康的去运动。 对， 来看看。美国阿尔茨海默学病刊刊发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女性比男性更适合当领导。 嗯， 那么女性大脑中的血流活动的模式呢，是决定了其沟通能力等方面是优于男性的。 那么这项研究呢是涵盖了2.5万多名的男性和女性，脑部断层成像的扫描了128个大脑区域，结果就发现呢，女性大脑前额皮质和海马体部分更为活跃，控制情感的区域的血流也是更活跃，而男性大脑控制视觉和协调区域的血流其实是更活跃的。研究人员由此就推断，大脑特点使得女性比男性更适合当领导。 哎， 不知道你认同吗？ 我非常认同，我非常认同，因为你会发现，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男士就是其实动手能力特强，这反应稍微快一点，他其实凸显在两个部分，50%在脑子，50%在身体行动，就是他也就这点优势了。 就是能动手，绝对不吵吵。 不，倒不是那意思。就比如说反应能力，比如说拿个什么东西，抱个什么东西啊，这掉下什么东西能接得住啊，也就这些， 对对对， 是吧？特别快， 开车也特别厉害。 哎，开车也这样，就是对机械啊这些快。 嗯嗯， 但是你发现好多女士，人家只是不说而已，人家不动，但是脑子里全有。 哦， 你有没有这感觉？就是， 没有。 人家有没有提到说，就是一部分女士是这样？ 肯定是。 像你们这种好像不太像啊。就所以说，好多女士其实人家心里有，人家只是不说。男的是那种心急口快，我刚先说出来，哎，有本事。但其实人女心里早有了，人家这小盘算不是小算盘，不是盘算，小算盘在心里边早就盘算好了啊。 所以就说，如果是就是兼合这两点都有的话，那就更厉害了。 对对 对 对，对 吧？ 对， 就更适合当领导。 所以就现在这大部分就是这样，女士啊，那个行，那你就这么做去吧。然后男的咔咔咔就去把这事儿办了。 嗯，此时此刻我们该拍马屁了。 啊，那个当然了，部分那个男领导也是特别好啊。 对，尤其是。 对，就是不是？但是我觉得男 长得又高又帅的那种，对吧？ 好难做选择这种。咱继续往下看吧，还是以后这点资讯就别说了啊。来看看这波这个浪漫啊，让人就特别感动了。男士体贴换穿女友的高跟鞋啊，近日呢，有网友在重庆某医院呢也看见了这样一幕，应该是这个男士呢陪女士来看病，因为女方呢穿的这个高跟鞋不舒服，所以呢两人就互换了鞋子穿。哎呀，网友说了，这让我这个感觉心服口服啊，您怎么看？ 最近又开始大家秀恩爱，或者是在晒别人恩爱了。 对， 就是也是鞋子。然后 怎么讲？ 昨天看了一长串的那个图片 啊， 然后笑的我一开始就是，比如说男士女士换鞋，你会发现那个男士就是穿着那种高跟鞋还是凉鞋 啊， 就是 脚放在外边一半那种啊， 还可以，反正就站在那儿笔直的站在那儿也不敢动。然后女朋友穿着她运动鞋，还有就是女朋友在前面走，穿着运动鞋，那个男生穿不进去高跟鞋啊，就提着高跟鞋，然后就拍他脚的照片，已经脚底板特别黑了 啊， 就这种的也挺多的，还要提好多袋子。 真好真好，就不知道跟人出去拿双这个拖鞋什么的吗？下回都备齐了提前。 可能都是突然袭击吧。 对， 是吧？ 对对对。 嗯， 所以这提醒我以后这个背包里边以后就得提前备好了。来一双，你要说这个鞋号你不知道的话，就备双凉鞋，对吧？备双拖鞋，棉拖鞋。哎，你说当时就、 那个、大拖鞋， 对对， 大棉拖鞋， 大狗熊的那个， 对对对 对。 你说你哎，真如果说啊，第一次跟女孩见面， 嗯， 假设啊，就是说在一个咱们也演一下，不是今儿聊的戏精吗？ 对对对， 在这个咱们商场里边， 嗯， 然后突然间这女孩说了，哎呦，脚有点疼。啊，第一次人家肯定也不是会直接说出来，就表现出来。哎呦，不成，咱们找地儿歇会儿吧，有点累了。 嗯， 坐，咔，双肩包里边拿出一个 大熊拖鞋。 我大熊不行，就得用那个压缩袋给抽真空之后，扁平的拿出来，咔一放气，然后越放越大，越放越大。哎，放在脚底下，来换上吧。你说这时候加分还是减分？ 肯定是加分， 多棒啊！ 哎，我是在想，为什么拖鞋要抽成真空？ 你包里边还得有其他东西呢。 还有什么呀？ 对对对， 还有什么？ 伞、 嗯、 椅子，这些都背包里边。 椅子， 折叠马达吗？不知道这个是男士必备吗？ 商场里哪里不能坐呀？还要带椅子。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女士换衣服，你累了怎么办？在这个换衣间门口拿一个3.9椅子，这是我一朋友真正做的事儿，让我特别羡慕的一事儿。就我觉得这以后就必须背。后来我们去听演唱会的时候，看摇滚，他拿椅子坐在那儿， 自己吃麻团，这真的是特别让人羡慕。 那个还好，如果跟女孩出去，你忽然自己抽一把椅子出来，然后折，然后 不是你放这，他换完衣服看你就起来，哎，你坐着歇会儿，什么感觉？加分减分？我问你。 他坐嘛，人家刚穿一个特别仙儿的 裙子。咱先聊的说那拖鞋的事儿 啊，好， 加分减分？我问你。 加分 好，戏精第二部开始了。当女孩穿进之后，发现哎，里边有一双女士的袜子。加分减分， 就塞进去，免得拖鞋折了是吗？像皮鞋那样，还得放两个纸团在里面。 对对对， 你这演的有点过了都。 这一般那戏不就是大反转吗？ 抽出男士的袜子，可以自己立住的那种。 对，哎呀，好。不过，但是我说实话，就真的有些男士贴心的人，男士做的真的挺到位的。 对呀、 啊。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身边的那些戏精啊，给您什么感觉？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李荣浩的歌《歌谣》。 家乡那个歌谣，对我来讲是一种依靠，陪伴我多少次煎熬，彩虹多绚烂的多平凡，画面里那样的好看，家乡。家乡那个歌谣，对我来讲是一种依靠，陪伴我多少次艰难，彩虹多绚烂的多平凡，画面里 有意思的一首歌，李荣浩的歌谣。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身边有一个戏精啊，什么样的感觉？ 哎， 天天跟你演， 嗯， 天天跟你出段词儿， 就是说你好像在特别正常的想跟他聊的时候，忽然间被他带跑偏了。 有的时候是俩人一块儿演吧，也有这可能。 偏了以后就演起来啊。 对啊，就是两个人可能突然间就演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有生活。富家的小迷妹她说了，当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身边朋友会装作各种职业，网管呀、迎宾小姐呀、男朋友啊， 是 吧？ 这是经常玩的， 经常玩的。而且就那这个就仅限于特熟的那种 啊，对对对， 就是你要你说要是感觉比如说不太熟，还两人相敬如宾的时候，人家接电话你来这么一出，人家就觉得你有点没溜了，是吧？ 对。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七哲林说，你说的是大学舍友吧？就感觉舍友全是戏精。 对， 嗯， 对。还有一只桃姑娘，她说了，说这个一说到电话就想起我们宿舍的，一接电话就是你好，小姐，你三环是不是三环外的房还卖吗？ 还有， 我会发现就是其实大学同学都这样，就是接电话之后可能前十句话吧没有正经事儿， 嗯 啊，前十句话就是全是不一定给你演的是哪一出，比如说给你打电话，喂。请问是于老师吗？ 嗯， 然后这第一句话， 嗯， 你肯定一听这一看这个号码知道是谁，就继续演呗。你就肯定回复啊，那就是那哪位啊？于老师，我是那个送水的小吴啊，给人家送水，看人家这水还去需要不需要，还喝不喝我们家的水，就开始给你演一套着，而且每次演都不一样，指不定是什么工，比如说送水工啊，修暖气的呀，或者是那个喂，那个是于老师吗？我们家那个孩子呀。吴小浩跟您这学习情况还好吗？啊，是这种每次演打电话都不一样，所以一年就通那么几次电话，但每次通电话都不一样。 最后就是还记得当时打电话要说什么吗？ 没事儿， 没事儿。 到最后可能就是没准就是演就挂了， 哦， 啊，演到最后就结束了。 以这种方式来问一下彼此怎么样？ 对对，然后其实问的都跟这没关系啊。 是否见过四个角的星星也是举了一个身边朋友经常玩的 啊， 说今天我要去谈一个200亿的项目， 嗯， 可能没时间了，改天谈吧， 你看看， 然后他配了一张很厉害的图片， 对， 嗯， 好好好， 是吧？ 对， 不太方便透露这个人的身份，总之他很有钱。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大家也是，我觉得这种戏精还真是基本上都特熟的时候， 嗯， 特熟的时候就经常会出这样的戏了， 对 吧？本来 其实还有那种啊，就装作机场广播， 嗯， 比如 Mary 鱼，请您抓紧时间。 对，也有 什么什么 那天登机什么的，是吧？ 啊， 也有啊， 麦口无， 对，能不能给我起一个稍微好听点的名字？ Mary 就好听 ，Mary 无。 还有这个，是秒不是秒也不是鸟，他说了，戏精啊，是我本人啊，没什么可分享的，就是我本人，这本人就是一戏精， 经常演点什么？ 对， 嗯， 不停的演。 来看，茶烟青扬说，任何事情都能够强行加戏， 嗯， 然后赢了全世界。 对，有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无奈了。就真的很无奈了。 对，看看他演的有没有意思。 对， 特别有意思就带动大家一起嘛。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加外人演。 啊，怎么加外人呢？ 就是，加入这个其他人的嘛。 啊。 就比如说，这个天没下雨。 嗯。 然后几个人这个开始打着伞，就开始。 真的吗？ 对啊，路过了，哎，下雨了，你不打点伞吗？啊，不打着伞吗？然后就或者是类似，比如说我一朋友去健身房，特别有意思。没拿这个健身卡，没刷卡，应该刷卡的嘛， 嗯， 然后到这儿之后，然后那个礼仪小姐特别有礼貌，请您刷卡，然后把手过去，滴，然后就往里走。那先生，啊，没刷上，滴。这女的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你是看不见我手中卡吗？然后女孩就不知道，滴。然后最后那女孩是实在没说，先生您是没拿卡吧，您进去吧。 就都不敢惹他了， 特别无奈，就感觉不太正常。 哎，我真的觉得就朋友之间玩的话好像没什么， 嗯， 如果一个陌生人忽然跟你演有点吓人，就你感觉他不太正常。 但还好是什么，你比如说开店的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 因为一天来的会形形色色，各类人都会进你的店。比如说你有些人就进一个，就本来其实假设啊，假设人卖衣服店，您这有茶叶罐吗？啊，就真有这样的情况，就一看这店就不是干这个，非问这种这就很奇葩的问题也有，所以他就比较习惯了。不，我说这不是演出，是真的。那天我去逛一店，不是衣服服装店，是一其他店，就类似这种古玩卖床的这种店。 嗯， 一进来一个，您这有茶叶罐吗？然后这屋里边蝈蝈，然后这鸣虫哇哇哇哇一直在叫。我就在想，你不用提前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吗？ 他是不是找的是那种？ 不是，就叫就是茶叶罐。问清楚了，后来问什么茶？放茶叶的茶叶罐，就要一茶叶罐。 哦，其实有的时候他那个装虫的罐跟茶叶罐有点像。 没，那你得想，就是这个屋子里边就各种鸣虫就在这个柜台放着哇哇哇哇，那种声音就在里边是噪耳的呀。 嗯， 一进你这哇哇哇哇说话都得喊着说呀。 对，还有就是你怎么可能进那种有异味的地方去买茶叶罐呢？ 哪有异味？那里 怎么装茶叶？ 里边多香啊！ 哎呦，你去的是炸过鸣虫的店吗？ 对，一小吃店啊，小吃店叫鸣虫店啊。继续来看其他朋友啊。 TTT 说，明明不关他什么事 啊， 非要在脑里脑补出一些全世界都在谋害他的剧情，然后开始表演。 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还有这种这个其他朋友啊，这个哎，哦，还有这个，对，这特别好玩。 嗯、 啊，鸟上小丽丽她说了，说朋友会跟你用同款头像，啊， 就故意的。 对。曾经有一次，就一位朋友过生日嘛，他们的一些就是说相声的一些坏小子，然后在一个群里边嘛，在群里边之后，把大家所有人偷偷的把名字，然后朋友圈屏蔽，名字还有这个头像全换成那个人呢，让大家在群里说话乱七八糟，谁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因为你没法第一时间分辨谁是谁，因为大家都把朋友圈屏蔽，你也不知道里边说的是，就是里边到底这人是谁，名字和头像都一样，一说话里边乱七八糟，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人在说话， 好玩吗？ 反正是人家觉得有意思吧。 来看，李珊珊说了，舍友每天开门就会模仿这个雪姨。 雪姨是谁？ 雪姨开门就是以前情深深雨。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就好像给后来给做成各种各样的那个表情啊， 对对对对对， 什么那种啊， 对对对对， 也挺有意思的啊。而且我发现好像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这个点不一样， 对 对吧？啊 ，VO 也说了，我好想吃草莓啊，啊，等我摩尔庄园种好了给你吃。 就碰到这种朋友，你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该笑啊？ 对呀、 啊， 太坏了这种人。 还有像这位朋友提到的，说感觉自己生活在精神病医院，而且我还是院长。 嗯，周围的朋友就是人以类聚嘛，对吧？就一个人爱演，你周围肯定是配合的是爱演的朋友。 嗯， 曾经就是我们一些人就是为了迎接一个朋友还得排戏呢，提前排练，排练好了来了之后谁说第一句话，谁说第二句话，然后怎么合， 这特别有意思呀，我觉得挺好的。 是吗？你不觉得有点幼稚吗？ 多好玩啊。 对，反正就是为了迎接一个好多年，不是不好多年，其实就一个礼拜没见的朋友，然后得给人排段戏哈。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剧情。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戏精的事儿啊，这身边有一戏精什么感觉，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敲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

身边有一个戏精是什么体验，什么感觉，是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嗯，很多朋友说了，可能不是一个戏精的问题，是一群的问题。 对，就是好像生活在戏精群里边一样啊。 对。 好吧，先关注咱们下半时段的资讯啊，一会儿再聊戏精的事儿。首先来看这个凌晨睡觉接到这陌生的女孩电话，帮我开一下门。这事儿挺吓人的，其实 是啊， 真的挺吓人。首先，那夜里边接电话就挺吓人的，一个女孩陌生说帮我开一下门，怎么心里边开始发凉啊？感觉哈，租住在这个杭州某小区的小陈啊，就讲述了他一件令他心头暖暖的事儿。哎，听起来是暖事儿。凌晨一点，他被一个陌生的这个女孩啊电话吵醒了，我是1901的租客，密码锁坏了，能帮我开一下门吗？尽管开始内心是拒绝，但想到你看一个女孩，哎呀，这个挺惨的啊，马上这个下楼去开门了啊。就第二天早上呢，她的房门外呢出现了一袋水果和一张这个字迹娟秀的这么一便签，周三晚上打扰你了，谢谢你替我来开门，打了5个租客的电话，但是我是最后唯一的一个希望。那一瞬间小陈也特别感动，我想我们是这个杭州啊，小而暖的缩影。但愿每一个孤独在外的你都能遇到这样的温柔对待。 哎呀， 这是相互的这种， 对对 对， 对 吧？ 首 先人家我觉得是你帮助了别人，对吧？ 嗯、 而且那被帮助人呢，人家也是做出了一些回报，一些简单给你买兜的水果，娟秀的几个字， 对对对， 是不是？ 其实确实是，就在自己特别需要帮助的时候，真的就是，也许就是拿的问题， 对， 但是就解决自己的大问题， 一定要 感谢人家哈、啊，这样可以鼓励他继续做这样的暖心的事情， 没错、 继续来看，也是一件暖心的事情。那9月11日的时候呢，97岁的陈大爷一个人在西湖边逛，没想到呢遭遇到大雨，他年纪大了就跟在人群后面跑，突然发现自己一左一右被两个小姑娘夹在中间，两把伞挡在了他头上。那姑娘呢是几次要送大爷回家都被拒绝了，最后呢其中一个女孩走了一段不放心，又回来扔给大爷一把伞跑了。那大爷回到家越想越感动，也是怕自己的固执伤害了两个姑娘，他说啊，年轻人都太忙了，其实是怕麻烦他们。这把伞提醒我要时刻想着别人，要帮助别人。 哎，你看看多好，就是现在这样好事是越来越多了，让我们心里也越来越暖了哈。再来往下关注，来看看剁手党啊，这个知乎网友倪女士呢是爆料了，说自己啊前几天出差回家之后，赫然发现新租的出租房被婆婆给爆改了啊，面目全非。原来呢这个现代的这种简约风啊被改成了老干部式的复古风，茶杯、沙发巾、桌布、挂画等等，都让人有种置身这个一个老干部的这么一个这个办公室的错觉。更可怕的是卧室被婆婆换上了红色三件套，床头贴上了年画娃娃，枕头底下还塞了从淘宝上来送是不是求来的送子服。原来呢婆婆也是觉得夫妻俩这新租的房子没有生活气息，结婚一年多了也没孩子，就这个淘来各种各样的材料，一共花了1000多块钱，哎，人家就去改造成这样这么完美了。多好多好。 之前网友们都分享过，就是说有的甚至是这样，就是自己能盯工程的前半段，然后后半段真的是没有时间，就是说这件事情托付给家里老人或者是公公婆婆或者是爸爸妈妈，结果最后装修完的结果回来一看，惊呆了， 特别喜欢，非常满意， 跟自己当时那个 设计完全一样， 就是一点都不一样，就是真的有的是那种酒店的风格，你知道，酒店大堂的风格，还有的就是那种花开富贵啊什么的， 对 对 都特别有意思， 特好。 就 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两代人嘛总是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这孩子吧也就是特别关心父母，但关心地儿父母接受不了，父母特关心孩子，这关心这个方式啊父母这孩子们也不一定能喜欢，就跟那个是你说人小夫妻俩人家什么这个现代简约风人坐着挺舒服，但不行，必须得给你铺上沙发巾，啊，什么垫儿啊，这个垫儿弄完之后，孩子也不喜欢，自己还这个劳神费力了。 什么沙发巾、枕巾， 对， 就是必须得有，没有就会你什么时候拿走什么。 电视上铺块巾啊，还有像那个电脑上扇上，啊，洗衣机、 冰箱、 微波炉、 冰箱、桌椅， 全部都有吗？ 这以前这都有啊，以前你看什么地儿都有这么一张方巾。 哦，还真是有的，都是亲手勾的。 对， 都不是织，是要勾一下，拿那个钩针。 对，勾上一下，然后录音机上面扇上。哎，这么一想还真是电扇上。 哎，电扇应该是有专门的那个电扇的 套上，圆套套 上。对，上面也绣了东西。 啊、也绣，就是什么那个鸳鸯戏水啊，对吧？是吧？二龙戏珠啊啊！ 好小的时候，一般上面都写着上海。 哎，那是牌子，那是牌子， 什么？ 那是牌子。 哦， 那 是牌子。那 是牌子。然后呢，就是沙 发。你比我都了解。 沙发上，我跟你说，沙发上最有特点的，其实不是说那个金，是那个金的摆法。你看，就一般你有点审美的摆法，会给你斜着摆，就有那三角， 那个 三角，哎，小三角往 下 一摆，哎，又好看又省得脏了，多好啊！ 又洋气。 真想，嘿。这么一想，我都想买一个那个复古那沙发坐一坐了， 勾一套沙发巾。 对对对，真好，真好。 嗯， 哎呀，你说这儿媳妇怎么那么不知足呢？婆婆这辛苦半天给你改的，一点都不喜欢啊！来看看吧，继续往看，来看看 相互影响一下审美。 对，不，其实咱这不能这么说。其实要说的就是，我觉得两代人之间真的得互相理解一下，就是说。 嗯， 首先这个孩子们呢得理解老人的这份心，而且我觉得老人适当的得放放手，对吧？得放放手啊。继续来看吧，来看看这个爱上网红奶茶之后我放弃了星巴克，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外国人说的啊。来北京前呢，我在美国呢只喝星巴克，但是最近啊，我是入了这个网红茶店之后啊，这个入了这个坑啊，每天用买星巴克的钱买了这奶茶。中国奶茶呢旋风也是刮到了美国，在美国呢越来越多的茶叶品牌将茶与奶酪结合推向市场。现在呢每次回国，他说我都能够跟妹妹一起喝这个各种奶茶。在中国呢，茶比咖啡在年轻人是更加的流行，这得益于商家通过包装啊、概念等这些啊，推出一些茶的这个新的口味、新的品牌，让年轻人呢也觉得茶文化更有趣。奶茶 PK 咖啡，你怎么选？啊， 嗯，各有所爱哈。 啊，我不知道，我不喝奶茶。 嗯， 啊，我就要么茶，要么就奶，不是，要么就咖啡。 对，确实 奶茶的事儿。 嗯，广告做的挺足的， 咸奶茶也行啊。 咸奶茶 就是真正的人家草原喝那咸奶茶也行， 是 甜的不喝。 嗯，来看有关宠物的事儿啊。 哎， 情侣分手还有夫妻分开的时候，他们的宠物都怎么办呢？一位瑞士的朋友呢，与前夫俩猫一人一只，这个小宋与女友分手之后，考虑到自家空间比较大，前任家里养狗等因素，那么四只猫全归自己。还有一位女孩呢，是给前夫留下一猫一狗，自留八猫一狗，这真的是就是非常爱猫的人士啊。 嗯， 那有的人分手的时候可以和平的商量，也有不少人为了争夺宠物的抚养权大打出手，甚至直接是抢走藏起来。 嗯， 他们建议呢是以宠物的利益为重，考虑谁能照顾得更好，猫猫狗狗是否合群等，应该提前讨论一下，万一感情破裂，宠物应该怎么办？ 嗯 嗯，这是有关一个宠物抚养权的问题了。 哎 哎， 这个就是需要两个人，这怎么和谐？分手的时候应该是不太和谐的时候，对吧？ 对， 有时候而且争养这争夺这抚养权，其实尤其宠物，它不一定是争夺的是这宠物，争一口气 啊，对对对， 对吧？就是其实是在气头上，是吧？ 嗯 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身边有一个戏精啊，感觉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星星睡了，晨曦唤醒钟楼，新一天开头。每个渺小又匆忙的我的心中都有感受， 有一双手无形中推着我一路向前冲，有汗水装点过的每一段奋斗才算拥有。 首来自羽泉的《平凡的精彩》。 嗯，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戏精，身边的戏精也是一种平凡的精彩。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没有那么多精彩，但是演一演就会更精彩了，对吧？ 真的，我刚刚还想说，平凡的人也可能是一个不平凡的戏精。 对呀、啊，就是这样啊。其实你说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海誓山盟啊？哪有那么多山崩地裂呀、啊？哪有那么多这个精彩的事儿啊？就一眼就出来了。你看这位恶魔， 嗯， 想哭的时候，抬头望望天空，眼泪就会流回眼眶，不会掉下来，然后抱抱自己，生活依然在继续。你依然是生活当中扮演着各种的小丑。 其实人家说的还挺煽情的。 这是啊，是吗？我以为是演的， 是啊，但是你一把它念出来，像演的就 哦。不是哦，是不是演？我以为是人家跟那演啊、哦。 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朋友以前 啊 跟我们讲过的一个自己的事儿、啊，就说失恋了， 嗯， 然后上课也不想听，然后就戴着耳机，自己也是头就靠在椅子上、 啊， 然后忽然抓住舍友的手，就说：“我真的太难过，我有一种马上就要窒息的感觉。”然后他舍友说：“因为你的耳机缠住了脖子，让妈妈给他揪开。 ”哇塞！太会演了，啊！对，再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啊。 嗯。 千 灯货吧。 嗯。 说一秒入戏，一秒正经。 嗯。 哎，真的是这样。 一秒入戏，一秒正经。对，是这样。 怎么了？ 怎么了？我在扮演一个正经的角色呀。 吓坏我了。 金小怪他说了，与男神碰巧啊，这个碰巧遇到之后特别尴尬。啊，然后就寒暄了几句就走了，边走就边思索，哎，不对呀，我应该这么说呀，哎，我怎么这么说了呢？就哎，一直脑补后边的剧情，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就他会自己在心里边编一套戏和自己男神。 会啊，哎，有一段时间 啊， 所有的就女孩都喜欢这样，就你干什么去？啊、哦，我要去跟那个谁谁看电影，我跟谁谁约好了吃西餐， 哦， 就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 就那你们真的相信就要跟他们吃西餐了吗？ 想想就开心啊，不用信不信的， 啊、 就 说 一说 就 行， 就 说 说 就 痛快 了。就好像之前就大家一直在说，如果我那个中了1000万，我要怎么花？ 哦、 其实没中、啊， 是一个聊不完的话题。 对对对， 和自己的男神去吃饭也是你们聊不完的一个话题。 对呀、 啊，哎，来看看这个其他的朋友啊，这个。XU 他说不喜欢看电视，也不喜欢看电影，每天有一部现实剧，自己跟自己演。 还有这位有何华说的，就是时不时来一场官人与娘子。对，这也是一段时间特别风靡，就是官人与娘子。 嗯，这不是小时候玩的吗？一般都。 白娘子传奇。 对 呀、 啊。 白娘子传奇。 对呀、啊，小时候有小青、小白、小白什么的。 小青、小白儿。 啊。还有这个，我记得其实有时候在戏会真的，我觉得会影响其他人 啊。 比如说看电影的时候，假设现在演的是这个一部电影啊，想不起来什么电影了呢？比如演《大宅门》啊，去电影院看《大宅门》去了。然后呢，你进去之后，本来知道演《大宅门》，偏要说出其他影片的来 啊 啊！咱们今天看的是《战狼》吧？啊，是是是是是。我以为走错了那什么呢，我怎么感觉周围人好像不是看战狼来的，然后周围人都会拿出票看，先看看自己那个， 嗯， 都会有这样的这反应啊，也挺有意思的。 嗯 嗯，也挺讨厌的，其实挺招人烦的啊。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哈，艾冰儿他说了，我告诉你们啊，舞蹈生的身边不止一个戏精好吗？天天都在演。 对，他们又特别的擅长表演哈。 对对对对对对。 来看这位朋友说，嗯，在军训的时候， 嗯， 我们全连都是戏精 啊， 惹到教官总是让我们蹲着。 嗯，好，就是把这个教官都给招烦了。 是啊， 别演了，你们、 嗯、 够可以的了啊。嗯，其实我觉得就演一演挺有意思的，有时候 啊， 对吧？ 对啊、 嗯 嗯, 嗯， 本来就挺无聊的时候，然后但是你演，哎，有意思，好玩啊。 嗯, 嗯, 嗯， 或者是有时候，其实我觉得这跟人的性格也有关系，特别有关系。 对啊， 还是说到那个什么吧，买虫这事儿吧。 嗯， 我就想起一个故事，一个段子，就是我觉得这不算演，就是人家反应特快、 啊、 就让你觉得，哎呀，你说人家这反应多有意思。就基本上就是这个玩这虫啊，玩这些东西，其实大家还是有一定规矩和讲究的，什么样的这个容器养什么样的虫。 嗯， 然后呢， 有一个就是说这传到这个就是说这个文玩店里边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这人家本来是应该养那个蝈蝈的，不是本来应该是养那个蛐蛐的这么一个葫芦， 嗯， 然后呢拿过来显摆来了，让人看，玉阳你看看这怎么样啊，好不好？ 嗯， 哎呦这不错呀，大家都觉得不错，但是呢其实他应该是养蛐蛐的 啊， 一打开爬出一只大蝈蝈。爬出一大蝈蝈，这晃悠晃悠，一只大蝈蝈出来之后，大家就傻了。 嗯， 就感觉怎么您怎么养这个，这不太对呀、 啊，对、 啊，不合规矩呀、啊。大家就觉得，嗨，这大家哈哈一笑，还是有一人说了，您这不对啊，您这是养这个蛐蛐的蝈。这人脸上也挂不住，这人就说了一句话，说我就愿意养这怎么了？我就愿意养这个。 嗯， 然后但是这个开店的人特别坏，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戏味十足。 嗯， 他说了一句，您新买的这个尿盆也没法蒸饭。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故事影响我特别深，就你看这俩你这对话当中其实是有点这种小调侃的意思、 嗯、 对吧，那一下给把这话题给止住了， 嗯，而且还特别有意思哈， 对 嗯嗯， 举了一个特别恰当的例子、啊、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吧啊，这个易燃易爆的酷一生他说了，小侄女才3岁就各种加戏，爬个爬梯一半松开手就开始，哎呀快谁来救救我呀，谁来救救我呀对， 一枚小姐姐说，我的室友娜娜， 嗯， 每天的生活都是在戏精中度过 啊， 不说了，我去提我的宝马了， 嗯， 其实就是一辆自行车， 对、 嗯、 对，有时候就像平时平常我也经常说嘛， 啊 想吃什么上我农场里边去采一采啊，我农场里边马上这个季节可能梨就该下来了、 哦、 啊，白薯能挖一挖了啊， 摩尔庄园吗？ 这摩尔庄园到底是什么？ 就是好像一个小游戏，就种菜， 哦 也 是游戏当中的、 嗯嗯、 我说的是我家真的那农场啊， 摩尔农场 好吧、 嗯、 有的时候演一演能让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丰富多彩一些， 是的， 开心快乐一些，好吧、 嗯、 祝大家一天生活都精彩愉快，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 拜拜。 谁的青春时光没有一点傻，看着你的脸庞，熟悉那种伤疤，缝补所有过往，忘记别人的喧哗，越是平淡的晚上，思念越猛烈的发芽，需要多少勇气才敢表达，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你是我最初的信仰，让幸福啊坚持到最后的一秒，并不复杂，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怎么了，长大了人不改变的虚假，你是我最大的牵挂，要幸福啊，我想在风里等你送来一句话，我不再挣扎，去欣赏生命的变化，要幸福啊，敢表达。